据南朝鲜的韩国广播电台报道，南朝鲜京畿道军浦市8月9号建立和平少女像，以控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特大型反人道罪恶性奴犯罪。在南朝鲜第一座和平少女像于2011年12月在首尔的日本使馆前建立，而这座少女像是第30例。